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38集，沧海桑田。雪峰似乎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然后抬起头。 我看到邪雨了，他让我做一件事情，他说让我唤醒鹰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抓不住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。 要怎么复活？ 之后的事情我都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意识模糊，又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，感觉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。我现在能记得的也就是一些片段。 我说你这前半辈子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现在后半辈子了还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那感觉你这一辈子都让人控制了呀，传说中的白活了吗？ 雪峰面红耳赤，一句话说不上来。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，好毒，正中靶心。雪峰垂头丧气，没脸见人的样子，也难为他一把年纪还受了重伤。 对方给他的针数少，所以他依稀有记忆，在他身上下的功夫明显没有青龙那边多。青龙只要将77根锁穴针都拔掉，他就会和正常人无异，一点都不会记得当时的事情。 这针多针少有区别吗？ 下锁穴针很费神的，注意力要高度集中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自己都会吐血。 这么严重？ 公孙点头，随后看了看雪峰。 显然对方没想留下你的性命。 谁给你下的针你总知道吧？ 一个眼睛很怪的人，我看到他之后忽然失去了意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难道又是那个怪眼东瀛南？ 外公，到哪里能找到那个悟性？ 不知道。 你们救了他的命，为什么他要害你们？ 天尊一摊手，指了指雪峰。 目前害的不是我们。 那青龙呢？ 那小子真是忘恩负义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地看天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众人都觉得名门正派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波折，如今受人质疑，被人诟病，天尊却似乎很高兴。雪峰知道的甚少，而且神志恍惚，公孙建议让他休息一下，他再给针灸一下，看能不能让他清醒点，到时再说。于是众人就都退了出去。出门的时候，白玉堂走在最后边，见天尊似乎盘算着去哪儿吃顿饭，就问他： 你好像很开心啊。 难道不值得开心啊？ 你是开心那些正派终于得到惩罚了，还是开心鹰侯的名誉能恢复？ 天尊听后倒是愣了，片刻之后，众人就听到天尊哈哈大笑，边笑边捏白玉堂的脸。 肯定是为师教育方法失败了，怎么这么老实的？ 众人都同情的看着无奈的被天尊当小四子那么掐的白玉堂。 找个地方吃饭吧。 林业火觉得再不吃饭就要饿死了，于是众人呼啦啦出应天府，准备去对面酒楼。展昭放慢了一些脚步，本来是想等白玉堂的，却听到后边白玉堂和天尊的对话。 那究竟是为什么开心啊？ 白玉堂似乎还是没想明白，天尊瞧了瞧他，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就算是一个好人，因为好意，或者某个好听的理由，但做了坏事就是做了坏事，遭报应是迟早的事情。 说完，天尊甩甩手，跑去前边找阴侯陆天寒和吴沙他们了。白玉堂看着天尊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 天尊究竟是怎么混到白道盟主的位置的？ 怎么混到的不知道，不怎么稀罕倒是真的。 展昭正笑， 就见大门口一阵乱，众人就看到一个人影咕噜噜地滚了进来，还背着个巨大的比他本身还大的包袱，鼓鼓囊囊的直接滚进院子，正好趴在了阴侯脚边。众人低头一看，就见一个少年仰起头来。 你好，九娘说过两天要下雪了，让我给你带一件厚衣服来。 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少年背上巨大的包袱，这应该不是一件衣服吧。再看了看四周围，银装素裹，也不是过两天下雪吧，是谁家孩子这么二。那少年爬起来将包袱解下来。 于是我就想在路上买一件，但是每一件都觉得很适合银猴，于是越买越多。 都退回去。 殷侯扶额指了指外边，那少年趴在衣服堆上蹭来蹭去。 那你先试穿一下嘛。 殷侯无语地往外走，那少年背着包袱赶忙追，众人都张大了嘴看着这一幕。 怎么个意思？ 九九，那个是不是线线啊？好像胖了点啊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可不就是深陷吗？ 深陷自从上次一别之后很久不见了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听九娘说她跑去魔宫投靠了，整天黏着外公跟踪狂一样，外公都不敢回魔宫了。 众人就见深陷背着个巨大的衣服包袱，捧着一张痴汉脸跟着阴侯往外跑，都有些哭笑不得。往外走的时候，展昭伸手捡起了一条从深陷包袱里掉出来的黑色披风。展昭抖开披风看了看，这披风十分的威武又贵气，他外公披着肯定很好看。但是展昭知道这其实并不适合阴侯，阴侯也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。他外公喜欢自由洒脱，很随性那样的过日子。不过看款式和贵气的面料倒是很适合那个在梦中见到的鹰王。想着想着，展昭忽然停下了脚步，盯着那件披风发起了呆来。众人呼啦啦的都走去对过的饭馆吃饭了。白玉堂回头看到门内展昭站在雪地里，看着手中黑色的披风，微微皱着眉头。白玉堂熟悉展昭的这个表情，他是想到了什么才会有这种神情。于是白玉堂也不去打扰他，就站在前边看着他等待。良久，展昭抬起头，正看到前方门口靠在红色的大门上看着自己的白玉堂。展昭笑了笑，拿着披风走了过去。 你饿不？ 白玉堂无所谓的一挑眉，食物对五爷基本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，反正肯定没猫那么有吸引力就是了，于是摇头。 我们去逛逛。 白玉堂欣然点头，和展昭一起走上刚刚扫过雪的衙门前的长街，漫无目的地闲逛了起来。饭馆里的众人正在二楼吃饭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溜达去别处了。小四子啃着个鸡爪子看公孙。 姐姐，猫猫和白白不吃饭吗？ 可能吧， 最近他俩经常单独行动。 天尊瞧着两人的背影，又瞧对面的阴侯。阴侯不作声，一手推开，一不留神就凑到跟前的深陷，端着饭碗吃饭。刚端起饭碗，瞬间上边堆了一层菜。阴侯无语地看了看身边仰着脸小狗一样对他摇尾巴的深陷，无语问苍天。众人此时只感慨，当年展昭的外婆真是强悍，打破了银妖王的预言，于是号称万人嫌的阴侯身边竟然会跟着个拿他当神那么仰慕的深陷。欧阳少征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离去的背影，边吃边自言自语。 展昭似乎聪明了一些啊，以前总觉得他迷迷糊糊的。 这次的案子事关阴侯，所以特别上心，于是聪明了呗。展昭这种人啊，就是传说中最好命的人。这世上啊，不 不好命的人是该糊涂的时候清醒，该清醒的时候糊涂，比较好命的人呢是该清醒的时候清醒，该糊涂的时候糊涂，而最好命的就是啊，该清醒的时候清醒，想糊涂的时候就糊涂。 公孙眨了眨眼，一旁小四子鼓掌。 哇，九九绕口令说得好好。 赵普瞧着小四子好一会儿，补充， 还有一种好命的至高境界。 众人都瞧着他，那意思愿闻其详。赵普对正跟萧良分一个鸡蛋饼的小四子努了努嘴， 你以为他糊涂的时候他清醒，以为他清醒的时候他却糊涂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